你好，我是刘超，是隔壁趣谈网络协议专栏的作者，今天来串个门，讲讲我学习数据结构与算法之美这个专栏的一些体会和感受。数据结构与算法之美是目前极客时间订阅数最多的专栏，我也是其中最早购买的一员。我之所以一看就心动了，源于王征老师在开篇词里面说的那段话，基础知识就像一座大楼的地基，它决定了我们的技术高度。那技术人究竟都需要修炼哪些内功呢？我觉得无外乎就是大学里那些基础课程，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编译原理，当然还有数据结构和算法。这个也是我在写网络协议的时候在开篇词中反复强调的观点。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作为面试官在招人的时候，往往发现使用框架速成的人多，基础知识扎实的人少，而基础不扎实会影响你以后学习新技术的速度和职业发展的广度。和极客时间编辑聊的时候，我也多次表达希望我们讲的东西和一般培训机构有所区别，希望极客时间能够做真正对程序员的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有价值的内容，希望极客时间能够成为真正帮助程序员成长的助手。所以当极客时间相继推出了 Java 核心技术36讲、零基础学 Python、 从零开始学架构、 MySQL 实战45讲这些课程的时候，我非常开心。我希望将来能够继续覆盖到编译原理、操作系统、计算机组成等等。在这些课程里，算法是基础的基础，也是我本人很想精进的部分。当然除了长远的职业发展需要，搞定算法还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就是面试。我经常讲，越是薪资低的企业，面试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注重你会不会做网站，甚至会要求你现场做出个东西来。你要注意，这其实是在找代码熟练工。越是薪资高的企业，越重视考察基础知识，基础好说明可塑性强，培养起来成长也会比较快。而最牛的公司考的往往是算法和思路。相信很多购买了数据结构与算法之美专栏课程的同学，在下单的时候已经想象到自己在面试的时候在白板上挥洒代码，面试官频频点头的场景，想着自己马上就能够进驻牛公司迎娶白富美了。然而事实却是，武功套路容易学，扎马步基本功难练。编程也是一样的，框架容易学，基本功难。你没办法讨巧，你要像郭靖学习降龙十八掌一样，一掌一掌的劈下去才行。于是啊，咱们这个专栏就开始了。你看到的呢，仍然是困难的复杂度计算，指针指来指去，烧脑的逻辑，小心翼翼的边界条件判断。你发现好像数据结构和算法不是你上下班时间顺便听一听就能解决的问题，你需要静下心来仔细想，拿个笔画一画，甚至要写一些代码 debug 一下才能够理解。是的，的确不轻松，那你坚持下来了吗？我在这里分享一下我的学习思路，我将这个看起来困难的课程分成几部分来完成。第一部分，数据结构和算法的基础知识部分。如果大学学过这门课程，在专栏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熟悉的描述，甚至有的基础好的同学会质疑写这些知识的必要性，这大可不必，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为了专栏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老师肯定要把这些基础知识重新讲述一遍。对于这一部分内容，如果你的基础比较好，可以像学其他的课程一样，在上下班或者午休的时候进行学习，主要起到温习的作用。第二部分，需要代码练习的部分。由于王征老师面试过很多人，所以在专栏里他会列举一些他在面试中常问的问题，很多情况下这些题目需要当场就能在白板上写出来，这些问题对于想要提升自己面试的同学来说应该是很有帮助的。我这里列举几个，你可以看看你是不是都能回答出来呢？在链表这一节，单链表反转、链表中环的检测、两个有序的链表合并、删除链表倒数第 N 个节点、求链表的中间节点等。在栈这一节，在函数调用中的应用、在表达式求值中的应用、在括号匹配中的应用。在排序这一节，如何在 ON 的时间复杂度内查找一个无序数组中的 DK 大元素。在二分查找这一节，二分查找的四个变体，这些你都应该上手写写代码，或者在面试之前拿来练练手。而且不仅仅是要实现主要功能，大公司的面试很多情况下都要考虑边界条件，让面试官抓住漏洞就会扣分，所以你最好事先写写比较好。第三部分， 对于海量数据的处理思路问题。现在排名靠前的大公司大都存在海量数据的处理问题。对于这一类问题，在面试的时候啊，也是经常问的。由于这类问题复杂度比较高，很少让当场就写代码，但是呢，基本上会让你说出一个思路，或者写伪代码。想要解决海量数据的问题，你要会的就不只是基础的数据结构和算法了，你需要综合应用。不然如果平时没有想过这部分问题，临时被问肯定会懵。在专栏里，王正老师还列举了大量这类的问题，你要重点思考这类问题背后的思路，然后平时自己处理问题的时候也多想想，如果这个问题数据量大的话应该怎么办。这样经常多思考，面试的时候思路就很容易来。比如我这里随便列举几个都是很经典的问题，你要是想不起来就赶紧去复习吧。比如说我们有实际的订单数据，我们希望按订单金额，假设金额都是正整数进行排序，但是我们内存有限，只有几百兆，没办法一次性把实际的数据都加到内存中，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所在的省有50万考生，如何通过成绩快速排序得出名次呢？假设我们有10万个手机号码，希望将这10万个手机号码从小到大排序，你有什么比较快速的排序方法呢？假设我们有1000万个整形数据，每个数据占8个字节，如何设计数据结构和算法快速判断出某个整数是否出现在这1000万数据中？我们希望这个功能不要占用太多的内存空间，最多不超过100兆，你会怎么做呢？第四部分是工业实践部分。在每种数据结构的讲解中，老师会重点分析一些这些数据结构在工业上的实践，封装在库里面，一般人不注意的。我看王正老师也是个代码分析控，一般同学可能遇到问题查一查有没有开源软件或者现成的库用用就完了，而王正老师会研究底层代码的实现，以及会解析为什么这些工业中大量使用的库应该这样实现。这部分不但对面试有益，对实际开发也有很大帮助。普通程序员和高手的差距可能就是一个用完了就用完了，另外一个用完了要看看为啥。比如说王正老师解析了 glibc 中 qsort 函数， Java 中 HashMap 如何实现工业级的散列表， Redis 的有序集合的实现，工程上使用红分数等等。尤其是对于哈希算法，老师解析了安全加密、数据校验、唯一标识、散列函数、负载均衡、数据分片、分布式存储等应用方法。如果你同时订阅了架构和微孵的课程，你会发现这些算法在目前最火的架构设计中都有使用。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尽管老师只是解析了其中一部分，但是咱们在平时使用开源软件和库的时候也要多问个为什么。写完了程序，看看官方文档，看看原理解析的书，看看源代码，然后映射回算法与数据结构，你会发现这些知识和思路到处都在使用。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坚持别放弃，啃下来，基础越扎实，路走得越远，走得越宽。